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咪节目室咧有廖一法师喺度嘅，廖一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婉芬，大家好。 廖一法师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我一定有少少嘢咧系话翻俾啲听众听嘅，因为由下个礼拜开始啦，咁啊节目上有啲新嘅安排啊，咁啊新嘅安排意思就话由八点到十点钟嘅健康地勤系冇改变嘅，不过喺心灵环保嘅时段咧，我哋就会摆咗喺九点半到十点钟之间嘅，咁到时咧每个礼拜咧廖一法师就会喺九点半到十点钟之间咧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心灵环保话题嘅咯。 好啊， 好嘛，咁啊麻烦晒你，咁啊头嗰半个即系头嗰个半钟头。我哋集中喺个健康嗰方面，系身体健康方面啦。呢一法师，我好中意听你讲故仔嘅，尤其是咧，你好多时候讲一啲故事咧，都好有启发性，系咪咧？通常佛喺佛法嚟讲咧，故仔系好重要噶。 应该讲话佛陀咧就打咗好多个比喻，呢啲嘅譬如咧，让我哋容易进入状况， 嗯， 即系马上容易得到了解咯。 我哋 ready 去听系咪啊 ？ready 去理解，准备好，预备好。 即系譬如咁讲啦，话佛陀过去咧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咧，系用马匹咧去形容我哋咧、人嘅，应该系讲嗰个慧根啊、或者应该系话人嘅觉性啊，比较好啲吓。点样讲？佢点样讲咧？佢话。人咧就好，譬如咧有几种马，有一种马咧就系当你坐咗落去之后咧，马你坐得去，梗系希望只马行噶嘛。咁通常有啲人咧就要攞条鞭咧， 去鞭佢， 鞭佢，咁佢先至会行嘅。咁喺个当中咧，有上等嘅马系点样咧？个人一攞起条鞭，未唔使打落去啊，佢见到你嘅影子。嗰条鞭个影子落啦，佢已经行啦。咁你咁个主人就梗系唔使打落去啦。咁呢种系第一种马。即系第系上等啊吓， 上等马 系啊， 咁我写低佢先，我属于系咩马先啦。 咁中等嘅系咩咧？中等就系条鞭要打到落去啦， 嗯， 佢就行啦。 OK， 咁下等咧就系打佢都唔行， 系 佢就坐咗喺度， 嗯， 咁可能仲有一个下等嘅，你打佢佢就踢翻你落去。 OK， 下等啊，佢系 系啊，咁呢个系点样同我哋人嘅即系有相关咧？就好似话我哋平常咧睇人咧，譬如犯咗咩嘅过失。别人啊，系别人犯嘅过失啊，咁我哋就会话抵你啊，或者用个幸灾乐祸嘅心情啊，又或者即系大家一齐去评是非啊，平时边个啱边个唔啱啊，做出嚟一个理论下嘅，其实唔关自己事嘅，又或者见到人又生起即系个行为啊唔啱嘅，或者啱嘅，我哋会生起咗一个情绪，啱嘅，咁我哋觉得啊真系开心啦，因而咧对个人咧起咗一个贪着嘅心，或者佢做咗啲咩嘅错事，我哋又哎呀。讨厌呢个人，反甚至乎咧就带埋翻屋企，瞓觉都瞓唔着添。嗱，成件事唔关自己事嘅。 系， 咁呢种人咧就会系因为咁嘅样，但系佢冇去睇到自己嘅。我哋一路系活喺别人咧佢所作所为入边嘅，别人做得好或者唔好， 我哋开心；别人做得唔好，我哋激气，我哋会即系就会话佢哋咁样。 系啊，即系会有 上晒心啊。 系啊，咁喺呢个当中咧就。佢冇辦法去抽身體嘅，咁但係如果你同呢啲人講話，你點解唔去學習從別人嘅過失入面呢睇到自己，我哋應該用個乜嘢嘅態度呢自己以後小心啲。佢只不過係一個借鏡，好似一塊鏡咁樣，我哋啊唔好去咁樣做，喎，咁咪好咯咁樣。咁你識得睇嘅就好似一馬鞭嘅影子咁樣落到嚟啦。或者你见到有人死亡，我哋好多人咧，就打开报纸，你日都睇到嘅。突然间有个人猝死，好地地嘅，唔知啦。我哋常常都觉得呢啲唔关自己事嘅，但系当嗰啲事情发生嗰时候咧，大家就呼天抢地啦。点解会发生啊？系咪呢个家山唔好啊？风水唔靓啊？咁啊？喂，佛陀讲过好多次啦，无常就系喺我哋左右，瞓喺棺材入边咧，唔一定系。年纪大嘅长者嘅，无常要到就到噶啦。咁所以我哋见到人嘅生老病死，我哋如果有个警觉性嘅，嗰个生老病死未敲到我道门嘅，而你识得话，喂，我开始咧要为我人生咧做好一个好好嘅预备，喺生活上应该点样去选择活着咧？唔系去财色名食睡，唔系去拥抱着你放唔低嘅权位，或者系嗰个叫纵欲，或者系嗰个叫占有，唔系啊，呢啲都唔系啊，因为呢啲我哋带唔走嘅。咁我哋点样去好好咁样去预备好我哋最后嗰一刻，而唔会话哎呀，我呢一生人嚟，空手嚟又空手走，咁叫我哋叫正系叫我万般带不去。 但是你带住咩走呢？一生得到今次得到一个人嘅身体，就做咗一大箩嘅坏嘅业，咁点算呢？係咪？咁所以我哋要做个上等人。上等人嘅意思就话，你见到别人嘅生老病死，就好似好比喻呢，嗰个边要落嚟啦。但係我哋自己识行。行咩呀？行往呢个修行嘅路上囉，行咗一个正信嘅路上囉。咁好多人就跟住會問啦，咁修行係咩呀？其實修行就修心咋嘛，修行又唔係要講出家嘅，修行係修心啦，修自己嘅意念啦，修自己嘅貪嗔痴啦，修自己嘅煩惱啦，最重要嘅係學習點樣懷著一個平常心啦。呢個平常心呢係定咗我哋今生啦嗰個快樂呢個指標嘅，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嗰個執著呢越係放唔低呢，你越冇辦法快活起來呀。而家成日你去周遭去问好多人咧，话香港人嘅指标咧，即系 快 乐 指 数，系啊，话好低啊嘛。咁其实点解啫？就因为冇办法，就好多嘢执着唔放。 我觉得我哋嘅快乐指数咧，都建基于好少嘅部分啦，建基于我哋有冇即系多余嘅钱啊，我哋嘅股票有冇失利，行楼掂唔掂啊？好在于 仔女 读书 好唔好啊？ 系啊系啊，好似好狭窄啊，嗰个快乐指数。但呢个系咪就系人生咧？ 當然唔係啦，你睇下即係其他好多，譬如你大家都而家比較熟悉嘅不丹咁樣，不丹佢哋嘅人嗰個生活嘅訴求同我哋嘅相比之下， 佢哋最快樂嘅民族嚟嘅喎，不丹係。 係，佢哋要嘅嘢其實係好基本嘅啫，基本到就係即係你打開水龍頭就有乾淨嘅水，佢哋已經覺得哎呀，呢個簡直係財富嚟㗎，簡直係一個奢侈啊！系嘛？你睇下，生活就系咁样噶。 但我哋唔系水，咁梗系旧，梗系打开水龙头就有噶啦。 咁原 来 好多地方唔系噶嘛，系嘛？就或者我哋好讲话，翻到屋企想肚饿想食嘢，系嘛？一摊火就有火咯。我无论你系经过电或者系煤气，你已经可以煮饭噶咯。 你好贴近呢个世界啊！即系知道有煤气同埋电，都有啲人用紧火水同埋柴，好少好少。 仲有好多人系冇噶，即系柴枝都要出去执噶。再嚟讲好啦，咁就攰啦，咁上床瞓觉啦。一拿张被冚得暖身，你唔使忧，半夜三更个屋顶会跌落嚟。 系， 即系我哋觉得系人基本有嘅生活，其实我哋已经具足噶啦。只不过喺个当中，我哋就不断贪， 系 有个求啊。 想要多啲啦。 系啊， 好想要多啲。 人如果永远系有一个叫做话唔知足嘅状态入边咧，你就永远系有个求。无论喺如果你讲到有求呢，无论你讲緊係信仰方面又好，讲緊做人又好呢，你只会有一个苦。因为求嘅嘢永远係唔会话够啦。 咁会唔会冇乜动力呢？如果我唔去求嘅话。 我哋有第二个动力㗎嘛。个动力就係话我点样可以能够将我今生嘅呢个叫资粮啊，积得更丰厚。嗰个动力就喺嗰度囉。咁积得更丰厚呢就行十善囉。我记得有个听众写信嚟问话究竟咩叫十善。简单啲讲啦。嗰个十善就係不杀啦，不盗啦，不淫啦，不妄语啦，妄语即系唔真实嘅说话啦，不恶口啦，唔好闹人啦，不两舌啦，唔好将啲是非搬嚟搬去啦，不耳语啦，一啲花言巧语啊，唔品使嘅说话少讲啦。然之后仲有三样嘢啦，不贪、不嗔、不邪见，总共就十样嘢。你唔去做嘅话，就叫做远离十恶，你就叫行紧十善。如果你去做嘅话，咁你就行十恶咯。 我就系唯一我能够好肯定我唔会做嘅就系不杀啦，不过不杀不杀人啫。食物我哋都经成日杀噶，你明 白？系啊，天上飞地上走，水入边游嘅，尽量就唔好同我哋结咁多恶嘅缘。 系，我记得，但我意思话喺你嘅十善当中咧，我觉得九善里面咧，我都好多时候会烦啊，会做，即系都会 我 做咗噶。 早之前咧，其实由我成长嘅路途上边咧，我身边遇到嘅好多嘅人咧，即系我好少遇到个身体好好冇病嘅人，我好少遇到嘅。直至最近我认识咗一个人。佢真係身體冇病， 從來冇病過啊！ 佢有，佢係嗰種咧病又唔戒口嘅，咳到死咧都照食啊，煎堆啊，朱古力啊，甜嘢嘢啊。你越咳嘅人，你食甜嘢就越有痰嘅。你見到咁樣，你話喂，你好戒口啦，係咪？佢又唔睇醫生，又唔食藥嘅喎。咁因為嗰排實在咳得太犀利啦，咁 个肺都咳咗出嚟，所以冇肺啦。 咁系啦，因为遇到一个事故，咁佢必须要咧要去食药嘅。 系， 我睇住佢嘅，佢只要定时定候，佢仲唔系睇咩医生食药啊？买啲成药食啫。佢一日食三次， 佢兩日之後、三日之後，佢好曬。 嗯， 咁我淨係話：哇！你之前咳到，我仲以為你有呢個支氣管炎啊， 或者會有肺炎啊， 或者我想叫佢去照肺啊。 嗯， 你可以咁快好曬，佢個底子好好。 嗯， 亦都係因為咁樣，你睇到咧，原來有啲人佢自己啊係可以好好嘅嗰個身體。咁呢個係佢自己業報，因為佢過去守嗰個不殺守得好嘛。 嗯， 今生個健康咪好咯。 嗯，呢个一个前提嚟㗎，同健康好唔好原来有机会㗎。 绝对有。 真係。咦，咁但係今生我做咗好多杀嘅事喎。首先我除咗唔杀人之外，其实食咗好多呢要杀嘅嘢㗎喎。咁鱼都系要备汤㗎嘛。咁我都食咗好多喎。咁下一生嘅身体都唔方好得去边喎。 唔使一定知下一生㗎。 嗯。 我唔系就你今生即刻有。 OK， 我冇担心过。OK， 我冇担心你一发烧会就我。不过我哋喺生命环保里面呢，其实讲到好入肉嘅，希望系。即系都希望啲听众知道。嗯，其实如果我哋讲话要即系安慰你嘅心嘅话，因为我心系最多毛病，心有事呢身体唔会好㗎。咁、所以喺做得地近先会系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先会系内外包抄咁解。翻转头我哋即系继续讲下心灵环保嘅话题吓。好啦嘛，廖一法师啊，头先我哋就话好中意听你讲故仔啦，咁啊，但系另一方面咧，有啲嘅解释咧，你都系解释得好清楚噶。譬如我知道收音机旁边好多朋友咧，佢听我哋生命环保呢个节目听咗好耐时间，亦都知道咧，我哋经常咧都系以佛法咧系讲呢个生命噶吓。咁佢哋对你成日都讲嘅修行好有兴趣，但我见到啲老友记咧对修行咧都有好多误解噶，例如话呢几个嘅误解，我谂你都可以解释一下噶。 嗯，好啊。 咁先讲呢个先啦，先讲忍辱先啦。 好啊。 咁凡事都要忍，啲人虾你，你唔好断手，企啊要俾人打，唔系啲人打你企定， 打完你左边，你打右边。 系。 即系呢个系好好表面嘅解法啦。其实忍辱咧系讲紧咧，你对世间上嘅一切嘅好玩嘅，或者系我讲紧呢个享乐嘅，你都要能够忍受得到， 系 去克制。 欲系咪欲望咁欲啊？你讲 唔系啊？呢、这个 引欲负重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咁、当然啦，喺字面上我哋会话啊，俾人侮辱啊，我哋就要忍耐啊。对一啲坏蛮无理啊，我哋就会忍耐啊。呢、这个系字面嘅。咁好多人就会话啊，咁我做得到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喺生活上嘅享受啦，嗰、个享乐当中咧，唔使你俾钱买，有人去提供俾你，你更加推唔到啦。 嗯， 懂得去忍耐啦，都系啊忍辱嘅一种咯。 嗯， 又或者系讲紧话，别人嘅行为嘅好坏，其实同我哋咧冇直接嘅关系嘅。咁、但系咧，我哋通常会因为别人嘅行为嘅好坏咧，而生起咗个亲心，或者系一个开心。咁严格嚟讲，嗰样嘢我哋只可以如履薄冰，当系一个行为上嘅借镜，以后自己唔好去犯别人嘅过失，系咁多嘅啫，就要。平噶啦，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唔知道，就会犯咗一个愚痴。个愚痴就系话将别人嘅过失或者佢嘅行为，就成为咗我哋烦恼嘅一部分，成为咗我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咁因此咧，呢啲人你如果能够识得去将嗰个心放喺一个如如不动嘅状态，如不动唔系话个心死咗，而系话识得啊，我抱咗个平常心。咁你都可以话啊，呢个都系忍辱嘅一部分。咁唔一定系话有啲咩俾人哋礼还节曲啊，嚟即系言辞上 屈佢啊，受到冤枉啦。 系啊，咁我哋先至去做忍耐啊，咁样唔系喺个字面咁简单咯。 嗯，即系忍辱，你讲紧都系个层面好阔咯。 系啊， 你讲由呢一个嘅对人嘅睇法啦，到我哋接受一啲所谓嘅生活嘅享受啊。咁都系，我都 因为嗰个忍耐啦，系让我哋咧有一个力量 嘅。 其实个智慧咧，从喺个忍耐当中咧，你慢慢会去睇到嘅。 但我想问翻你啊，即系点解头先我窒一下啦？即系我话点如果你讲话忍辱系牵涉到同享受系有关嘅话咧，咁同我哋嘅理解有啲唔同。我哋以为咧，即系多啲嘢，我哋觉得系好难忍受嘅，我哋要忍，即系唔好俾自己嗰、那个即系生起一个唔开心。但你讲紧原来嗰个范就系阔到系我哋， 阔到系因为我哋要对一啲我哋叫享乐咧，都能够起咗一个平常心。你、 okay. 而你个心唔好去贪住，唔好贪着佢。我记得我以前咧。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位法师呢，就不知道呢就很喜欢针对我。咁当时呢就有另外一位呢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法师呢就跟我讲，他就说哎你咪当他是你的老师咯。我没办法去认同的。当时自己的无名就起了。无名起的意思就是说当下 如果人哋同你讲理讲真理、你系冇办法听得明嘅、而你生起嘅嗰啲负面情绪咧，完全系冇理由嘅，嗰啲就叫无明。我无明一起嗰阵时候，亲心就跟住上啦。咁、所以我根本听唔入嘅，要经过咗一段时间自己嘅静虑之后咧，咁先至慢慢慢慢去体会到话，原来别人我哋所讲嘅话喺佛法入边话，我哋嘅敌人或者我哋嘅嚟教我哋嘅人咧、通常咧唔一定系以一个仁慈嘅姿态出现嘅、可能系一个逆境嘅状况出现嘅，嗰、个先系我哋今生嘅老师。咁、你话喺好多人误解以为魔障，魔障就系一定系有个魔头咁样，就嚟骚扰我哋，梗系唔系啦。我哋嘅心魔，我哋嘅贪，我哋嘅嗔心，我哋嘅淫欲嘅心，我哋嘅虚荣。呢啲全部或者我哋嘅懒惰，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个魔嚟嘅。你点样将嗰样嘢去克服咧？你过到嗰样嘢啦，咁你咪智慧咪生咯。咁你点样可以去坚持话喺呢个叫懈怠或者一个懒惰当中咧，不断去同自己讲话？我要每日坚持早啲起身。要坚持自己辛苦都要出嚟搵份工做。你要坚持先得噶，唔好即系今日起早起一日，咁跟住又三四点都唔起身，大蛇一条咁样瞓喺床度，边度有工俾你揾到啊？喺嗰个忍耐，去到我哋平时对一啲事情嘅处理咧，好多时候咧要坚持啊。咁我哋就将佢归纳系话啊，呢个都系忍辱嘅一部分啦。因为透过呢样，我哋慢慢嘅智慧先至会生。 OK， 第二个咧，苦行，但系应该系冇咩好大嘅分歧嘅，系咪啊？ 咁苦行咧，啲人就成日就话啊，我喺呢个修行道或者喺丛林道就做一啲咧，即系好苦嘅工作，劳动体力上嘅。咁佢又捉错咗嗰个用神咯。唔一定系咁样嘅。咁其实简单啲讲，佢系。我哋透过不同嘅磨练咧，点样去洗除我哋嘅习气咧？点样去锻炼做人做事，即系各种嘅能耐啊，或者系点样去克服自己嘅一啲嘅我哋叫做话性格上嘅缺点啊？呢个都系一个苦行喎、唔系话一定要做劳动嘅事情喎、你点样去经得起呢个世间嘅诱惑咧？点样经得起呢个层层嘅我哋叫做话？陈旧啦，嗰样都系好紧要嘅，都系一个苦行嚟嘅，唔一定系要讲紧话，要做一啲劳动啊，要去做一啲叫体力上自己好难应付嘅事啊，先至叫做苦行。那个层面唔系去到咁低嘅，咁但系好多人咧就啊。我就要去专系做洗厕所，就为之做苦行啦、或者我就专系拣担水啊、斩柴啊，为之修行嘅有苦行啊，未必噶。喺心性上，即系简单从头先从忍辱啦，同埋呢个而家讲嘅苦行啦，系我哋心性上咧点样观照自己。 可唔可以有啲好具体嘅生活嘅例子啊？ 譬如咁样讲啦，呢个苦行，有啲人咧佢就会话，我跪到几耐？因为我哋喺呢个佛教入面呢嗰、那个某一啲譬如话拜忏忏悔嗰个时候你跪得好紧要譬如咁讲啦讲我去受戒嗰个时候、我去印度受戒嗰个时候咁因为嗰个过程呢我哋出家人个戒呢有好多条咁同埋喺嗰个过程入面呢係要跪好耐咁我膝头哥唔好咁所以呢我跪係好辛苦㗎。咁当时咧就有另一位法师咧，佢就知道我膝头哥唔得噶，我跪唔到噶。咁佢就同我讲，佢话不如咁样，我俾个垫你啊，俾个护膝你啊。咁你咧就先包住咗先啦，咁样。咁我话咁又唔得，即系要做啦。咁咪几辛苦都要做咗佢啦。咁喺个过程入边咧就好彩，即系好顺利完成啦。但系。去到最嬲尾嗰日啦，就上呢个我哋叫做登呢个菩萨戒啊，要受菩萨戒，最后嗰一天啊，嗰时候咧，因为喺印度啊，喺佛陀成佛成道嘅嗰棵叫菩提树下，菩提迦耶嗰度，咁嗰度有棵好大嘅菩提树喺度嘅，咁因为当时我去受戒之前咧，曾经答应过一个人。话我会喺佛陀成道嘅嗰棵叫菩提树嗰度咧，执一块叶俾佢。我未去过印度啊，我以为叶啫嘛，好普遍嘅啫嘛，我一定攞到噶。我忘记咗 人人都会咁谂噶啦，人人都会想攞噶啦。 原来冇晒。 咁同埋系啦， 系要买嘅，或者系 系啦，你要买噶。咁但系我系受紧戒嘅一个我哋叫做戒指，你冇得去 shopping 噶嘛，咁去买啫，系冇可能噶。咁同埋当日受完戒，我哋跟整体嘅人一齐，冇得自由活动嘅，我哋就要离开个地方噶。咁点咧？ 咁我好记得咧。 嗰年咧就好多人喺去一齊去受呢個戒，咁當中咧有韓國人啦、美國人啦、西班牙人啦、日本人啦，咁所以咧全戒嗰陣時候咧就要翻譯嘅，咁總之咧我嗰 part 咧就做完噶啦，咁就 等人哋翻譯， 等翻譯其他國語言，咁我依然跪喺度，喺跪喺度嘅過程入邊咧，我就打妄想啦，咁我呢個妄想就係咩咧？就係話。我答应成个人的唔该你啊，你俾一片我啊。如果我今日当下整个过程啊，我呢个三坛大戒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嘅誓言咧系全部都系真嘅，你知道我系真嘅，你俾一片叶我啊，因为我答应成咗人哋啊。咁喺个时候咧，好不可思议咧，嗰片叶咧，通通通通通咧，真系跌咗我戒本度，因为我揸住个戒本嘅， 戒本一本书嚟 嘅，系啊，我哋照住嗰本书去读我哋个戒嘅。咁样咧就跌咗落我个戒本上边，我就开心到咧不得之了啊！你知唔知啊？喺嗰个过程入边咧，我觉得佛陀喺度同我说法，讲咩咧？ 一阵间翻嚟讲。今日咧，廖一法师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就讲几样咧，可能系有啲朋友好想去修行噶吓，修行意思唔系一定要出家先叫修行啦。喺呢个在家嘅时候咧，即系话一个普通嘅人，佢想做得好啲，了解即系佛法多啲咁样。 系心性上点用心？ 系咁，所以即系佢就讲话，原来喺修行当中咧都有几样嘢，啲人好多时候误解嘅，例如咩叫忍辱啊，以为净系要忍辱负重呢个词语啫。例如忍辱咧系包括咗好阔嘅。另外你讲就讲到呢个苦行啦，你讲你自己经历啦，但我冇谂过廖一法师你咧。即系为咗嗰一片树叶咧，成日都会咁挂住啦。你千祈唔好应承我嘢啊！如果唔系，我惊你真系唔得啊！ 承诺就系一个承诺啦，系啦。咁就系喺嗰个当中咧，即系当我得到个片叶之后咧，我觉得佛陀同我说紧法，说咩法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好多人同我讲话嗱，你要出家，你连跪你都跪唔到，你点出家咧？跟住嗰条路咁苦，你点受得到咧？呢个都系苦行嘅一种啊嘛。咁但系喺嗰个过程入边咧。我就觉得嗱，我已经跪冇跪相噶啦。嘅意思即系你唔系好端正跪喺度，腰板要直，我已经冇办法啦。我已经系打斜，即系跪到挛晒、挛弓虾米噶啦。如果你话要个跪嗰个相嚟讲咧，我绝退咧就 唔 合格噶啦，已经。咁我第一样嘢咧，我觉喺个当中咧，佛陀佢知道我有呢个真心，但系佢冇论我呢个跪相啊合唔合格。咁即系你可以话 都 OK 啦， 你可以话佢宽松啊，可以话佢慈悲啊，但系我会觉得系。个心行先咯，呢个系我第一个得着啦。第一个得着咧就系喺嗰个戒场上面，其实好庄严嘅，好静嘅。虽然系野外啊，咁唯一嘈嘅系咩咧？嗰个一开始嘅时候咧，好多鸟啊，喺个树度咧，嘈到咧系啲鸟好嘈，嘈到你听唔到个戒师讲咩嘅。但系真真正正应该话嘈到啲人讲咩，你系听唔到嘅啲雀仔嘅声音。直至到咧戒师开始要传戒嘅时候咧，突然间静晒。好得意喎， 啲雀仔都静埋嘅， 系啊， 唔叫噶啦， 唔叫噶，但系你抬头睇你睇到佢哋噶，咁当全界我嗰个国语嗰部分完咗，我要等其他翻译嘅时候，我求紧呢片你俾我个叶嘅时候，我得到啦，咁我系觉得嗰、那个佢对佛陀讲紧，即系佢唔会系因为一啲疑鬼嘅犯错啊。或者是你当下起咗呢个我哋叫妄念啊，你就唔合格啊，佢冇啊。咁当然啦，喺个戒场入面系好殊胜嘅，同埋嗰个你全戒俾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事情啊。你点会打妄念嘅？你专心啊嘛。虽然嗰 part 即系你嗰 part 系完咗啫，你而家翻译紧人哋嘅语言，虽然你听唔明啫，你都要专注噶嘛，系嘛？你点会心散嘅得噶？即系如果可以上到去，一定会俾人哋话啊，呢个叉叉唔得噶啦，呢个。但系当下我就觉得，原来喺呢个嘅佛法嘅嗰个叫做啊。法嘅当中咧，佢入边嗰个宽容啊，嗰种嘅 有好有人情味，我个人觉得 系啊，慈祥啊，可以亲近啊，佢教咗我一啲嘢，嗰个系咩咧？就系话一切唔需要执着个相， 唔係由個相行先嘅，係個心行先嘅。 嗯， 咁我係嗰一課突然間我感受得到咯、嗯。我覺得係佛陀同我有說緊法。咁依個影響對我日後嘅修行咧， 嗯， 好大影響，甚至乎到我而家，好多人話點解你？揸紧呢啲规矩嘛，你睇你嗰班人啦，系嘛，即系冇离规矩嘅，即系我可以嘅，我就用让，因为讲好坦白嘅一句，喺修行道上自己修行又唔得，正果上面就更加冇添，我所以叫无修无正，我凭乜嘢嘢去话人哋啱定唔啱啫？我自己都学习紧。作为一个法师，其实我就好惭愧，我只可以话啊，我识得嘅、知道嘅就。呢、这个佛陀嘅口水尾介绍翻俾大家嘅啫、嗯，至于可唔可以成就别人咧，根本咧边都唔敢再沾一点儿、嗯。我点样去教人啫？更加唔敢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系用一个宽松嘅态度。 嗯、 我唔会啲人叫啲人一去到我哋嘅地方咧就快啲跪啊，礼咗佛先讲、嗯。我唔会嘅，啲人咧见到佛像咧，唔识得礼佛啦，唔识得要去做应该有嘅恭敬嘅行为啊、嗯，我唔出声嘅。咁、 嗯。 到一啲比較耐咗年資嘅佛教徒咧、嗯，就睇唔過眼嘅，就會覺得、嗯、你有冇搞錯啊？你應該教佢哋噶嘛。咁我嘅自己嘅經驗咧，就係話，到佢有一日接觸到佛法，佢對佛法生起一座恭敬心與感恩心，佢、嗯、自自然然就會啦。咁當下嗰個禮佛。唔系嚟得更加真心咩？嗰、那个功德先至在噶嘛、 嗯。 你叫我话同佢讲话，喂礼佛啦，咁人哋俾面你，咁你去到人地方咪系咁意咯，冇、嗯、乜意思咯、 嗯。 咁我所以我从来唔要求人哋嘅。咁但系亦都有嘅当中咧，就闹咗一个笑话。咁因为最早亲近我嘅有一班嘅朋友们，因为我嘅关系，佢哋接触咗佛法啦、嗯，认识咗好基础。咁、 嗯、 我心谂就。我俾唔到嘢你哋噶啦，你哋呢啲咧冇晒規矩噶啦，咁、 嗯、 我就好鼓勵佢哋咧去其他道場啊，啊、 嗯 哎、你中意睇你自己嘅根器啦，咁佢哋有啲根器就話我中學打坐咁樣，我、 嗯、 咁、哦、你去寶林寺啦，大嶼山寶林寺學打坐，咁佢哋就去咯，去打禪七、哦嗯、啊，翻落嚟落山之後咧就一撲一碌啊，點解咧？就因為唔知規矩啦，唔、 嗯、 識儀軌啦，對一啲人嘅應該要有嘅 尊敬態度， 佢嘅應嚇佢唔識啦，咁啊梗係俾人修理咗一輪噶啦。咁、所以落翻嚟就話你好嘢，擁佢上去俾人鬧，你自己唔鬧。我意思話唔係我鬧定係唔鬧，我冇依個能力去鬧你哋、嗯，因為。我头先都讲啦，我无修无证，我点闹你哋啫？ 所以其实有时我唔介意咧，你要法师打你嘅时候，点啊你咧？有啲咩问题？咁但系咧，我记得咧，曾经有法师同我讲过，佢话你叫法师咧，系唔可以叫直接即系叫佢做了一噶，你要叫了一法师嘅，你知唔知道？呢个系咪亦都系规矩 嘅？你叫其他人系可以嘅，叫我唔紧要。 嗯， 系啊，咁即系噶，你即系其实一个称谓嚟嘅啫。咁、 但系佢好紧张。 即系等于我叫你，我都要刘婉芬，我唔会叫刘婉芬小姐，或者唔会叫刘小姐。咁即系我都唔啱啦。 嗯， 系嘛？即系喺现代当中，我哋会话世俗人嘅当中应该咧就教翻佢哋有一个点样对法师嘅一个称谓。我觉得啱嘅，即系应该咁样嘅。但系如果你要由我用一个叫教嗰个字咧，真系唔敢当咯。即系我觉得都系行翻嗰样嘢啦。称谓唔称谓嗰样嘢咧，我觉得唔系摆在先。我觉得应该系将个佛法介绍咗俾普罗大众，佢哋接受得到啦，佢哋喜欢呢样嘢啦，佢哋自自然然咧。会对呢样嘢生起一个叫感恩心，或者叫恭敬心，嗰样嘢佢哋会有嘅、或者佢哋好恭敬一个人，佢未必会先生前先生后噶，佢、未必噶，佢依然系当你刘婉芬啊，柳仔啊，咁、或者咁样叫你噶，但系佢个心可能依然系好尊敬你嘅、所以有时我对呢样嘢，我冇话唔啱，但系我自己认为我冇呢个能力。 如果你咁讲， 位置去指证人咯。 如果你咁讲嘅话，苦行嘅背后咧，唔系在于佢认识咯，系在于即系你究竟你喺个过程当中， 你忍耐到几多？ 嗯， 你忍耐呢个世间嘅情爱啊，你忍耐到呢个世间嘅好多不一样嘅，我哋叫做话引诱啊、诱惑啊，你忍耐到几多？吓、那个忍耐有时系孤独嘅，那个忍耐有时你会觉得系咦，好似冇人去明白咁样嘅。但系过到之后，你就知道哦， 甚至乎呢个孤独或者冇人明白，原来都系一种心魔嘅。 嗯 ，OK， 因为你唔得自在啊嘛。 应该翻嚟咧，应该翻嚟呢位法师啊，我哋咧就有两个吓，两个喺呢个修行当中，经常啲人都会讲到，一个叫恶念啦，另一个叫道场。道场有一个实际嘅地方，我哋叫道场咁样嘅系嘛？应该我哋翻嚟慢慢倾好嘛？呢位法师啊，我当然要提醒啲收音机旁边朋友先啦，因为咧我今个礼拜唔记得咗讲喎吓。如果大家咧就住话有啲嘅人，你好想向佢哋讲对唔住嘅话咧，或者你觉得我觉得一路以嚟呢个系我嘅心意嘅，好想向对方讲啲嘢啲，而你冇出到口嘅话咧，其实欢迎大家可以将你嘅信件啦系电邮嚟俾我哋，我哋可以透过节目里边咧，我哋认为适合嘅话咧，我哋拣一啲嘅信件出嚟读嘅好嘛？咁提醒大家，咁我哋电邮嘅地方咧吓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电邮。俾我哋，有时我同阿廖一法师讲，我哋未必会个个礼拜会读出佢哋信件，但系如果啲我哋觉得都系好多人可以即系有产生共鸣嘅，我哋就会读出嚟啦，好嘛？咁大家千祈唔好唔记得 透过一个心灵环保自我静虑一下啦，点样去同人讲对唔住咯？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过程嚟噶，因为我哋会有好多心结嘅。或者系我觉得我好期待人哋同我讲对唔住，但点解一路我等唔到？如果有啲咁嘅听众咧，其实佢都可以打即系写信嚟话俾我哋听噶。 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透过大气电波讲生日快乐啊、青春常驻啊、生意美丽啊、什么东西啊，但系点解我哋唔会有人会透过一个渠道去讲一声对唔住，我当年做错咗。 点解我要讲呢啲嘢咁紧要咧？ 我相信嗰个系一个自我静虑或者系系啦，自我一个过滤嘅情绪过滤嘅一环节嚟嘅。咁呢个环节咧，通常咧就系自己可能个心度会讲嘅。但系我好想去用一个唔同嘅一个方法去试下话，作为听众嘅你，你听到人哋去读出你嗰个嘅所谓嘅道歉啊，或者你嘅歉意，或者你个遗憾。唔知道喺个当中可唔可以减轻一下咧？咁当然亦都有人同我讲话。咁点解唔同嗰啲受伤害嘅人抚平佢哋嘅心呢？咁当然啦，可以做嘅就连随做埋啦。 因为我諗呢，可能喺佢哋嘅心目中，即係如果我哋话既然佢要同人哋讲对唔住，一定係做错嘢啦，做错嘢就抵去惩罚佢啦，係咪？反而俾佢即係伤害嘅人要接受佢对唔住嘅人先要需要係被人抚平啦。 两方面都需要嘅，因为两方面即其实每一件事情都系大家都系学习紧嘅。一个就需要学习点样去原谅别人啦，一个就系学习点样识得去面对自己，然之后放下嗰个所谓嘅过失，重新开始咯。 OK， 咁啊，张师傅，你有呢啲嘅信件需要我哋帮手嘅话咧，你可以电邮俾我哋啦。咁啊，电邮地址咧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 嘅。继续讲下翻，即系今日我哋嘅主，讲翻我哋嘅主题啊。咁啊，讲开咧就系话，其实有好多朋友会有兴趣修行，听咗咁耐都觉得都好想提升下自己。咁我哋又讲到，修行嘅时候咧有几个观念。可能都要修正一下，未必一定系啱嘅。例如我哋讲话咩忍辱啊、苦行啊，跟住第三个观念咧叫恶念系咪？ 恶念啊，咁好多人话一讲起恶念咧，佢就会话：，我从来冇咩恶念生起，我又冇害人，我又冇即系做啲咩唔好嘅事，我点会有恶念啫？咁样，咁有喺有一个嘅事故之下咧，我就睇到广音老和尚佢嘅开示语录啊，咁我。就将佢攞咗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啊，好值得大家去参考参考嘅。佢就讲紧佢话，当我哋每一次用斋，即系食饭过堂嘅时候咧，我哋心中都会默念咧一句偈语嘅。嗰句偈语系咩咧？佢就话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咁佢话呢个所谓嘅愿断一切嘅恶念啦吓，呢个恶念系咩咧？当我哋咧攞起对筷子，开始夹餸嗰阵时候，嗰一刻，如果你想夹嘅，净系话呢个我中意食，你个恶念已经生起啦，就系咁简单啦。 但我冇话中意食，但我想食咧。 哦，咁即系 都一样， 系一样嘢嚟嘅，都同系，即系话从我哋好简单攞起双筷子去拣。这个叫做好或者一个叫做不好生起那个叫分别心。因为一个很简单食的分别心就会引申到去你对人的分别心。亲疏有别啊 對一啲事情嗰個嘅反應啊、嗯、等等啦，呢啲嘅分別心咧係我哋嘅煩惱嘅來源嚟嘅。咁、嗯、所以佢話嗰個惡念係嚟自邊咧？佢唔同你講大道理，你就攞起個雙筷子，或者你同人爭住要夾一嚿我喜歡食嘅嘢，或者見到好食嘅我食快啲先，因為我仲要快啲食埋佢。咁你嗰、那個。贪着 已经是恶念了， 已经生起了。咁所以个恶念呢，意思就是话，唔是话我一定要做一啲咩杀人放火、奸、人掳掠先至叫做系恶念，或者系凶人哋先叫恶念。即系喺我哋嘅心性上咧，已经起咗一个嘅唔正面嘅波动啦。 嗯，但系咁以后我提起双筷，咁我咪有恶念咯？咁我点算啊？ 咁你咪以平常心，我因為我哋咧， 但我隻眼睛望咗落去，我好難係移開嘅喎、 哦。你依個方法咧，其實咧喺我哋嘅出家人當中咧，我哋食過堂啦，即唔好話講得咁深啦，冇時間去再解釋其他。總之我哋食飯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叫做食全五官。 嗯， 食全五官咧就係幫助你頭先係解決你提出嘅問題啊。咁邊五官咧？咪第一樣嘢就係計功多少，量比來處。 嗯。 即系话，计下自己有几多嘅功德先吓、 嗯 啊，思量下呢件台中嘅食物系嚟自边度嘅先，嚟自好多人中啊，嚟自父母啊，嚟自老细啊，嚟自朋友啊，嚟、自大众嘅吓，呢、這个寸己德行，全缺应供啊，谂谂你自己嘅德行何德、何功何德啦、啊、完全系冇嘅，承受得起呢个咁大嘅即系台上面嘅食物嘅来源。防心离过，贪等为中，要防自己个心咧，仲喺呢个食物上咧，要唔要，喜欢唔喜欢， 贪佢 或者系啦，仲要话、哎呀，我要中意食呢个就食多啲、我嗰个唔中意食咧，我就算数啦嘛。正视良药，为疗迎夫，你要将用咩态度睇咧？就睇呢餐饭其实系好似食药咁样，为咗咧要顾住我哋呢个色身，所以要食药。嗱，药唔好食，我哋都啃咗佢噶。好食又系咁样吞，唔好食我哋有咁灌落肚，因为要医病啊嘛。咁、你食呢餐饭，你就当啊，因为我哋要顾住我哋嘅色身嘅生命啫、所以我哋食呢餐饭，为成道业，固受此食。最后呢个咧，第五嘅观咧，就系话，因为我哋要喺修行上能够有所成就，所以要养起呢个色身，要活命啊，所以先至食呢餐饭。呢、这个叫食全五官、所有出家人都要食 嘅。系，但系如果咁嘅话咧，我食得好辛苦、我觉得。 咁你一谂到呢五样嘢啦，你就唔会谂得起就话啊，呢、这个喜欢食唔喜欢食嘅、你好忙啊，因为你就要食全五官， 系啊， 你就要啊计功多少，量比量处，寸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中，正视良药，为疗迎夫。为成道业，固受此食。 你知唔知香港咧最强嘅地方咧就系做饮食嘅节目噶，即系任何同饮食有关嘅系最高收视同埋收听嘅。 咁都唔系嘅。其实喺呢个过堂嘅时候咧、我哋有教我哋啦，食饭啦，你要咀嚼啊，喺个嘴内啊、咀嚼好多下你先吞落去。咁其实嗰样嘢系与此同时。第一，你要食全五官啦，俾你去灌上呢五件事啦。第二咧，你喺个咀嚼嘅当中咧、你嘅我哋嘅口中嘅我哋嘅口水啊，个唾液咧就produce 好多 enzyme 出嚟，会做好多嘅酵素出嚟。咁嗰个系我哋嘅脾胃天然最好嘅东西嚟嘅、你话食咁多药，不如咧自己从我哋嘅口水当中咧生产多啲酵素出嚟咧，系保护我哋嘅肠胃，亦都系可以帮我哋嘅食物嘅代谢啊、身体嘅消化系最好噶。咁所以每一个出家人如果要去对治你刚才讲嘅问题咧，呢、这个食全五官就系一个方法之一。 不过我觉得头先你讲呢一个咧，原来我哋动起双筷咧，当你都讲得好啱啊！因为我即刻就谂下自己咧，动起双筷嘅时候嗰、那个行为系，同埋当时会谂紧咩，都真系谂下边系自己中意食嘅。咁原来呢个就系生起咗一个叫分别心啦。 系， 咁呢一个分别心咧，其实你 佢会衍生到你 一个恶 后边嘅好多嘅生活上嘅恶念出嚟。 系，咁所以我以后动起呢双筷，或者收音机旁边听要听起嚟咧。我又俾自己调適一下啦，即系即系攞一个平衡咯。我唔知道，不过我觉得系攞个平衡嘅。如果我即系有一日，我觉得哇，真系好严重嘅，即系我觉得自己犯恶得好紧要，可能仲要再深入咁谂下。不过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啦。最后呢一个啦， 道场啦，呢个道场啦，道场好多人以为道场系食物啊，系啊，系一个寺院啊咁样。其实道场有另类嘅一个意思，就系心无动乱是道场。个心。 唔好成日喺度好似马骝咁样吓，要捉住一啲嘅贪着嘅东西，捉住一啲嘅你拥有嘅东西唔放。正好似我哋今次嘅话题就系话点样维持嗰个平常心，唔好起个分别心啦，为之冇动乱。呢个心无动乱就系道场啦。咁能够保持得到呢样嘢，你就唔需要一定话啊，我有一个形象嘅东西，先至话叫做我去参禅啊，去打坐啊，去礼佛啦、啊。唔系咁样， 但我个心基本上就经常都有动乱嘅。 系，呢、這个普通嘅人都会。咁但系因为好多人以为道场就系讲紧啊，我入到去殿堂，我个心先收。其实唔系嘅，我哋呢个身就系一个，我哋个心就系一个殿堂嚟噶啦。形象嘅嘢有时过于执住咧，就变咗一个迷信咯。 但我就以为咧喺佛教里边咧，有好多嘢要注重个形象添，因为我见到佢哋无论系做一啲仪式啊，各样嘢咧，都系即系好大锣大鼓啊，或者系好多好多嘢。 咁如果人多咧，有时呢啲嘅仪轨咧，就帮我哋大众咧收摄身心嘅一个方法嚟嘅啫，但系就唔需要过于执着。 不过我会好好咁样反省呢个恶念，喺今日呢四个里面咧，令我最深刻就系恶念。每个人咧听到嘅得着都系唔同噶。好，咁下个礼拜先再倾。不过下个礼拜我哋节目时间咧喺呢个生命环保呢个部分咧，就摆咗喺9:30到10:00嘅。下个礼拜9:30到10:00先再同你法师再倾啦，好嘛？ 好啊，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